这七巧佳节，到这桥一趟，天亏那管缘还是风，让苦恋释放。难道爱未满志，其实幸福非天赐，谁在意亦圣旨，为何定要到七夕方可见一次？难道中国传奇事，情要变惨事，遗憾出事。

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，自在的就像是为我而来。他望着一边开来，幸福从他手中从未打开的口袋，我爱上他的爱。原以为失去拥抱的心中就不能慷慨，那原来只是冬天的冰冷，借住在我心里的残骸。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，如果你的爱总是你像星星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 把心说只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的一天。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心锁指向大海之外，直到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让我又对你去恨 赤脚走过这山谷，灯破晓更清楚，有风轻甩一如那誓言。在城市街口伤心的是谁，寂寞碾碎了谁，当他深陷某段老情节，看他好像在哀求，他想知道那人是谁，是否献出美丽世界，是否肯冒险在人生抉择中带给你最幸福的每天，才肯放心的回到过去，回到不打扰你的世界，回到夕阳前牵你手吃着脚风的山谷，带着说不出的祝福。 专心搏斗着孤独，固执的像棵树，花儿正是美好的那些年。当他驯服痛苦，人却变得冷酷，在独自回味时，男人流下眼泪，没人懂。看他好像在哀求，他想知道那人是谁，是否献出美丽世界，是否肯冒险在人生抉择中带给你最幸福的每天。终于肯放心地回到过去，回到没有你的从前，回到夕阳前牵你手指着江枫的山谷，带着说不出的祝福。没有人知道那人何时离开了那山谷，风里好像是在哭，才肯放心地回到过去，回到没有你的从前，回到夕阳前牵你手持着江枫的山谷。他想知道那人是谁，是否献出美丽世界，是否肯冒险在人生抉择中带给你最幸福的每天。终于肯放心地回到过去，回到没有你的从前，回到夕阳前牵你手持着江枫的山谷。